四，生词，布置，画儿，美，又，更，手，钥匙，马虎，桌子，放，衣柜，方便，吗？样子，觉得，颜色，容易，自己，画，歇，铅笔，这么，手表。